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岳进，是大二的一名学生。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参加一下国际悠悠球的大赛。其实就是因为我小时候通过网络、电视去了解悠悠球，所以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来自己也在没事的时候，在一些闲暇时间一直在练习它。小时候因为自己比较喜欢一个悠悠球，所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买东西，把自己的零花钱一点点的攒起来，在大概半个月吧，终于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个悠悠球。至于这个悠悠球，我到现在还留在我的柜子里，每次看见它，我就会想起小时候为了这个悠悠球很倔强，然后一直在坚持。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参加这个全国悠悠球大赛，希望我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吧。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九八二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那今天是周四，还是老样子，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音乐哈。其实前两天我们请了好多的嘉宾，而且这些嘉宾全部都是非常躁动的，对，非常躁动的这个摇滚乐队哈。那今天我们就稍微来平 稍稍平复一下之前躁动的心情啊。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民谣榜单的特辑， 没错，被大家遗弃的民谣。对，你还记不记得在嘻哈火之前民谣有多火？ 哇，真的是在应该是在中国有嘻哈特别火的时候，民谣一下子他的感觉就全都冷下来了。而且这些民谣歌手再出什么新歌，就算是出新歌热度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我好像他们最近有出新歌吗？ 有。 有吗？ 应该是 有。我好像真的是最近，至少我在各大的这个音乐 APP 上面是没有看到说他们的这个新歌上了榜首啊，或者说 这个最近倒是真 发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倒是没有，反而说嘻哈的那些小年轻人们就重新就登上了榜首。 对对对，我现在基本上音乐 APP 的这个每日推荐基本上前几首都是 DJ 啊，或者是 Bridge 红花会是吗？ 啊，对，类似于差不多这样的嘻哈 rap 这样的音乐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还是首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两天做这个乐队的节目，做的我实在是太躁动了。 对，都变成了摇滚小青年了哈。 对，晚上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之前啊都会听听这些，比如说这个陈叔了。这个小民谣啊，或者是陈丽的这个大民谣啊，这种之类的， 就各种各样的民谣， 对对对，舒缓一下自己躁动的情绪。但是最近啊，发现跟这个乐队越接触时间越长之后，发现自己的听乐的水准可能是又变了一个层次。 想好再说。 我说的是 怎么着？ 水准变了一个层次，你知道吧？ 对对对，就是跟以前听的这个音乐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嘛。 对。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民谣特辑的榜单。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五首歌呢，都是来自民谣男歌手的，也是最近或者说前一阵时间非常火的五位男歌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民谣特辑男声版，陈鸿宇，你只是经过。 水房旋转，你忽而 启蒙。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白素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晋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陈酒红，几颗心 不找了。 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在意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刘浩林儿时， 街道旁赤脚去晚霞，地主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光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像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简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茶，长板凳搭起一个家。 纣王老胡色， 是不是所有的麻雀都会在冬天里死去？是不是所有的人们都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是不是所有的麻雀都会在冬天里死去？是不是所有的人们都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 刚刚对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今天的民谣歌曲的榜单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首一首给大家来推荐今天的这五首歌。 是的，那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呢，乐活派雨涵说司农仙女超级棒，怎么就超级棒了？哪方面超级棒？说清楚。 不要开车啊，老司尼，不要开车。 我没开车。 我们是一个健康、友好、纯绿色的这个，对，青年广播电台。 然后说大佐男神超级强。好了， 咱们来说歌吧，说歌吧。 那雨涵今天说了，说这个最近有毛不易，对，毛不易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他唱的那个 消愁 是吧？而且毛不易好像是一个护士。 对，他不是一个正直的歌手， 专职做音乐。 而且之前也做过就是关于他那种消愁的歌的节目，因为他的这个毛不易那消愁，他唱出来的感觉跟其他人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唱的那种民谣的感觉完全就是那种生活的缩影，或者是说把所有生活里边的苦难也好，心酸也好，感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好的事儿不好的事儿，他都能把它唱出来，特别平易近人的感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唱民谣的男歌手啊，我们今天聊的是男歌手嘛，他们的声线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你听他们的曲风，你听这么一两个小节，你就能听出来是谁的歌。 对， 就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听到的这个第一首歌是来自陈鸿宇的《你只是经过》，一起来听一下。 一起来听。 我那怎么办？我要 你先 醉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超级喜欢陈鸿宇。 为什么？ 就是所有 说出你的理由， 歌手里面就超喜欢他。因为其实我最开始喜欢是因为他那首那个《理想三旬》吧、 嗯， 肯定好多人都也是因为这首歌喜欢他的。 对，应该是爱上陈数的第一首歌就是《理想三旬》。 对，然后呢，我就去查他这个人，查这个人以后发现他跟他整个这个声音的表现完全是。长得是另外一个人、 哎、 就是瘦瘦小小戴眼镜，就是很斯文的那种， 就像我这样的，然后突然出来的这个声音是那种雄厚的男低男中音的，干嘛呀、哎、不要这样啊， 听不下去了。没有，就是真的，因为他其实看起来还是比你要瘦小的。 嗯，对, 对, 对, 对， 你是那种对吧，穿衣有穿衣显瘦，脱衣有 脱衣也没有肉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但他其实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很单薄的那种小男孩、 嗯、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从他这样的外表下能够发出来这么 对 雄厚，这么低音、 嗯、 这么有磁性的那种声音。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听陈鸿宇的那个歌也是《理想三旬》嘛、 嗯、 然后我就感觉，因为之前一直没看过他这个人的照片啊，或者是他的 MV 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从他的歌曲里边我想象出来的这个人，他就是那种应该是戴着眼镜， 对， 然后留着胡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是这种山羊胡是吧， 对，有一点那个纣王了，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样，然后眼边还有一点皱纹，叼了一颗烟，然后都快抽完了的烟， 对，但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清秀的一个大男孩， 根本看不出来。而且他的声音跟他唱出的歌里边表达的故事不像是他所经历， 所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还没有来电台的时候、 嗯、 我在电台实习，应该是2013年左右吧，嗯，电台有的老师跟我说那个时候陈鸿宇也在电台实习，就跟我在一个部门，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我每天白天来，他每天晚上来，我就可后悔了。你说我要是每天晚上来，会不会以后就 当时哎 哎， 经纪人思农是吗？啊， 经纪人满足不了我好吗？没有啊，就是确实真的很 不如咱们听一段电乐怎么样？开玩笑 啊，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吧。 哎、对对对对对、 嗯，这 首 歌的我来说、 嗯， 我的老公我来说。陈鸿宇呢是具有人文特色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嗓音富有磁性，而且他的声音细腻和敏感。那他的这个创作风格呢纯净而质朴，虽然他是内蒙古人，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威武雄壮的套马汉子。 别唱出来啊，别唱出来。 我不唱不唱，我要唱出来一天都得哼着那个调，而是有一些那种文弱，而且他会戴个眼镜儿，有的时候还会围一个围巾， 嗯， 就一种 对，一看就是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的感觉，就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哈，就是一身的瘦骨，一双冷眼，一张快嘴，一颗热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的 歌曲 演唱者陈鸿宇、 嗯。你只是经过，而这首民谣歌呢，也是由陈鸿宇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个歌曲的风格呢，也是偏悲伤一点。在这个歌词当中啊，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会有一句叫做只要各自离散也好，各自无关、 嗯、 有着些许的无奈。 对， 当然也是通过这个陈叔他的这种非常磁性的声音传达到我们内心，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是没错。那今天说完陈鸿宇呢，我们下一首歌就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 赵照的一首歌。其实大家知道赵照应该都是因为那一首当你老了 啊，这是他唱的吗？ 是啊，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懵，应该是，我记得是赵照唱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来自赵照。 一会儿查一下吧，应该是赵照唱的。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选的这首歌是一首让我在听到他的第一秒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的一首歌、 嗯、 来自赵照的声律启蒙，一起来听一下。 人的雨，雪的风，万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 穷，白色对黄铜，眼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赵照的《声律启蒙》啊。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熟悉赵照可能是听他哼他唱的大街小巷都传遍的《当你老了》这首歌，我们当时也刚刚也是认证过了啊， 认错， 我一直以为是李健唱的。然后这首《声律启蒙》呢，又一次证实了民谣可以大众化的道理。歌词主歌部分杂糅了《声律启蒙》原文中的语句，副歌歌词则是完全出自于赵照的手笔。 嗯，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哈，我对你嘴对心，酒下对三冬，我觉得他写的特别的有意境。 嗯， 那关于这首歌呢，我们等一下再聊，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半点的片花时间了，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不要走开哦。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尊，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回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再说一遍啊，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是的，那今天呢在982回力榜里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首关于民谣的歌曲，而且是五个男歌手唱的。那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给大家听了赵照的这首声律启蒙。对，你有没有发现赵照他的歌都是那种很适合躺在摇椅上，然后手里拿着一杯茶， 对，或者一碗小米粥， 退休的生活，一碗小米粥，要不要就点咸菜， 哎，可以， 再来个酱豆腐， 哎， 再来个烧饼， 再来咸鸭蛋， 有点饿了， 早上烧饼配麻花， 配麻花噎死你，就是很适合那种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躺在阳椅上，要躺椅上静静的听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因为刚刚这首歌这个声律启蒙，它中间加入融入了很多纯粹的中国风的这个 旋律。对，就是我们小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小时候背的那些歌，背的那个 童谣，或者是说之前的一些韵律，比如说汉乐府的诗什么的， 对对对，非常好的把它融入到当中，而且里面还有包括刚刚大佐提到的很多的这个中国风的乐器啊等等，而且在这个网上啊，有人听了这首歌就做出了这个江东云雨催新绿，岭北风雪祭酒红，这么一首非常啊，跟这首歌非常搭调的一首诗哈，但是也有网友恶搞了这个歌曲啊，说这个 你对二，我对王， 炸， 四个二代俩王出去了， 对，王炸。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赵照的《声律启蒙》。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民谣的歌单。 对， 啊、 这首 下一首歌曲可就厉害了。 大佐说是他今天最喜欢的一首，对吧？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赵照的那首《声律启蒙》，但是这首歌呢是大佐最喜欢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来自于郭旭的《不找了》。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了，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就别再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郭旭的《不找了》。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这首歌呢，从歌词到曲的角度都非常的能拿捏到人的最心底的那根弦，听过的人都会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并且快速的进入到这首歌曲给你的氛围当中。歌词当中呢，有些许的无奈，可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失望，他是把这种两个人之间的缘分交托给上帝来决定，活在当下，做好自己，与其刻意去寻找，不如美好的遇到。 没错，哎，你是不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想哭的感觉？ 每次听都有想哭的感觉。 为什么呀？ 怎么说呢，它虽然是歌词唱的是这个，就是不找着这三个字，从它的这个歌曲名称啊， 单身一辈子呗， 就 不找了吗？怎么了？ 真的，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直播做不到啊！这要是这个录播的话，就应该让后期加一个这个石化，然后碎唰，然后风一吹唰吹走。 非常凄凉哈，因为当时刚才我们也跟大佐说了，大佐说他之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感情上有一些稍稍的不顺哈、 哎、 然后其实我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像大家说的这么的触动，对，这么的打动我，但是我一想好像是因为 故事， 对，我好像很久没有分手了， 给配一个音效， 虐了一波狗。没有，但是后来我再去仔细听这首歌的话，确实会，可能会联想到以前自己的一些其他的经历，还是其他感情故事，确实会触动你的心里的那一根神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郭旭他在唱歌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有点哭腔在里面的， 就是有点像诉说着这种自己心里边那种特别难以启齿的回忆， 难以启齿的回忆， 这个词好像不大好， 就是不想再去把它、 不想再去翻出来的那种回忆，对对 对， 对，就像有一个网友这个说，就是他就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然后在下面评论说，这个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是你想见又不敢见的？然后他说没有。这就像咱们俩的对话一样，就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大的触动，然后你跟我说是因为好久都没有分手了。 然后呢？然后你接着念。这故事还有后续呢？ 啊，那接着讲这故事就不说你了。然后这个朋友说他有，就是把他的电话号码背得很熟很熟，曾经以为那个号码是我和他永远不会变的联系。当我跟他表白的时候，拿起手机得到的竟然是空号。 得到的居然是空号，就是唯一的念想也断了，就是那种感觉。 对，可能留在心里边的真真切切的就是这三个字儿，不找了吧。 对，没错。 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手机号。 北边快来，一会儿我们给他打电话。 不行，跟我手机号挺像的，我们俩手机号一起办的。 啊， 就是这样的，特别虐心，你知道吧？ 好虐啊！天哪，没事，不找了啊，不是，还能找到更好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首歌曲也是送给这些暂时不想找身边的这种男女朋友关系的人们啊。这个甭管你是大帅哥还是大美女，咱暂时先不找了，把自己这个工作呀、生活方面都解决了。 如果能找到的话。能找到最好了， 对 不对？ 一定会找到一 个 更好的 嘛。人最好了，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也不要强求。该来的总会来的，对，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郭旭的《不找了》。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我们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纣王老胡《色》。 不是所有的人们都在金钱里丧失着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是不是只有漂泊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苦涩？ 不行，深深的叹息， 这一定要把这声叹息通过我们的话筒传达出来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纣王老胡的一首《色》。 对，因为刚才我们两个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你想，我们两个平时是多么搞笑、多么没心没肺的， 都没心没肺的俩人啊！ 对，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陷入了那种非常 淡淡的忧伤、 淡淡的忧伤的那种 无比的沉寂当中。 对，那 说 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纣王老胡的这首《色》呢，我们要慢慢去体会，才能跟他产生共鸣。而且听着这首歌，我们细细去品味，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内心。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我们怎么伪装，我们最深处的内心都有那么一丝丝空虚的存在，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他会诉说，而且也会倾听我们的想法。 对，这首歌， 很多人说它很负能量哈，确实里面有很多词，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这些人 丧失良知啊， 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说这首歌曲负能量的人啊，可能这只是代表我个人观点，说这首歌曲负能量的人只是还没看到这个社会的现实，或者是说他看到这个现实了不想去承认它， 对， 所以才去说这首歌曲里边有好多负能量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歌词里边唱到这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金钱里丧失了良知，是不是只有穷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为什么？你想一想啊，有好多在这个摄影比赛当中，为什么那些农村的孩子，或者是说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 脸上，对，还有包括一些战争当中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的脸上有的时候会洋溢出 不属于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那种痛苦的表情。 对 对，就是让人看了很心疼。 嗯， 所以我觉得老胡这首歌虽然可能是稍微的现实了一点哈，但是民谣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把 来唱 经历的那个东西，对，把现实的那些东西写出来。 对，当然 我觉得 这个当然话又说回来啊，就得把这话圆回来。 对， 不仅能说出来，还得给圆回来。 没错， 就像他唱的那个，是不是所有的麻雀在冬天里都会死去？不一定， 不一定 啊。 对， 只要咱们对生活时刻保持着一颗至诚之心啊，一直向往着我们明天还会有希望，一直向往着明天还会继续，还会更好。 对， 我们就不会再去品味到生活当中这种苦涩了。 对，没错，就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嘛，我们听到这首歌，我们会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丢失了一些自己内心比较质朴的东西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些善良的想法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起到了这么样一个警醒大家的作用啦，所以它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歌曲。 麻烦你下次摸着自己的良心，不要再虐我了，好不好？ 不虐了，不虐了，我错了，我错了。 谢谢你。 我们回到单纯的小时候，好不好？ 嗯，好嘞，回到单纯的小时候，今天。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五首歌曲是我们唱小时候的故事，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 这首刘浩林的《儿时》，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这首歌曲的曲调呢，原本是刘浩林一段四小节的即兴的哼唱，但是后来呢，他也是把这首哼唱变成了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采用了简洁童趣的吉他和弦，意象落地的场景素描，老树白墙，烂漫好景，是沉淀后的一种回归。 对，没错，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歌曲哈，但是刚才我们两个私下也说了，这首歌都让我们两个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听哭了。 对，为什么会听哭呢？因为这个人的情感实在是情到深处很难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些画面啊，比如说他刚刚说在这个 龙门口 玩沙子， 玩沙子， 对，然后 沙堆， 我会想到我跟奶奶在夏天的时候两个人去那个小车上买西瓜的这些场景，就是一幕一幕的都回荡在我们的这个脑子当中。其实我觉得民谣就是这样一种作用了，有的时候它是在让我们回忆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呢它是在 警醒我们一些事情， 对，警醒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保持一颗单纯的心嘛， 对， 对吧？那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17:54，我们的酒吧活力榜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五首好听的民谣，那可能下周我们也会带来五首好听的 另外好听的民谣、啊、 对，民谣是 来 自女 歌手 的、嗯、那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同样的也请 今天同一时间再见。 对，哎，拜拜 拜拜。